263集，重逢。 顾元白心生好奇， 张旭， 侍卫长一跃够到了詹风铎，顾元白拿到手便看来看去，还没看出什么，他又听到前方有风铃声响起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在另一棵树上也看到了轻轻晃荡的詹风铎。 怎么这么多詹风铎？难不成是隐居在这儿的居士挂在树上的？ 他话音刚落，一阵大风猛地吹来，面前这棵树的詹风铎剧烈响了起来，前方更多的詹风铎一个接一个，在落叶纷飞的大风之中奏响在了一起，叮铃当啷，清脆的声响在树木之中穿梭，竟有足足上百个。顾元白被发丝迷了眼，他索性直接闭上眼睛，松垮的衣带随风飘出婀娜弧度，大风起息，詹风铎的响声就像是裹着风儿在飞舞高歌，往上飘，飘过树冠，飘过云层，热气被一扫而空。顾元白不知何时带起了笑，在这样的声音中好似浑身都轻松了起来，如被风吹得飞起来了一般。身旁的田福生突然惊讶道， 啊，圣上，您手中的詹风铎上刻着字。 顾元白睁开眼，随着田福生指的地方看去，原来是一个小巧的碎石上刻着模糊的字眼，他凑近一看才辨别出了望他吃药不苦这一行字。顾元白突然心跳加速了起来，他连自己在想些什么都不晓得，只知道让张旭又将面前树上的詹风铎拿下。他在詹风铎上找着字眼，没费多少功夫就发现了一行望他不再流泪的字眼。顾元白定定看着这一行字许久，这些字的一笔一画皆用了很大的力道，在石头上写字和在纸上写字并不一样，石头上雕刻的字迹隐隐熟悉却又陌生，飘飞的花草婆娑一件件的詹风铎取下，上方的字眼一个接一个映入眼底。 望他长生无病，望他多吃些饭，望他阴雨天腿脚不疼。 顾元白随着詹风铎的铃声往前走，身边的人跟在后方，看着他时而抿起时而带笑的唇角。 望他一觉到天亮，望他背负之物不成负担，望他能用些小酒，但也只能喝一点。 林间的风又一阵吹起，顾元白似有所觉，他抬头往山路前头看去，山路顶头出现了一个身着儒袍的高大人影。他瞧着顾元白便想要笑，但笑意还未展开，就瞧到了顾元白一身礼衣的不对。他神色一变，骤然从山顶奔来，风流恣意的儒袍转瞬被他带出了万马千军的气势。顾元白眼睛睁大，嘴巴微张开，看着这个人越来越近，容颜越来越清晰，最后被一把抱起，脚尖离地被抱着转了好几个圈。周围的人还以为是刺客来袭，刀剑未拔出来，便听见侍卫长错愕道， 薛大人。 顾元白手里的詹风铎跟着晃荡了起来，丝线缠绕在一起，他眼前的景色转来转去，下一刻薛远就抱着他往山顶上奔去。鼓噪的心跳声在耳边响起，顾元白抓着詹风铎从他怀中抬起了头，坚毅的下巴，胡茬好像刚刚刮过，他的身上还有沐浴后残留的湿气，喉结紧锁，黑了好多。 三年啊，他已经历风霜雨时光，长成成熟男人的模样了。 眉眼之间的锋利沉了下来，像是一直紧锁着没有舒展，脸侧上有一道细小伤痕，已然开始结疤。薛远已经而立了，年轻似乎可以拿来形容他，又似乎不可以拿来形容他， 他仍然力气大得很，抱着顾元白跑了这么长的路，呼吸也丝毫没变，好似没变化，但又好像变了许多，顾元白却不知道变在了哪里。遥远信封上的话陡然穿过时空和距离来到了面前，眼前的这个人影逐渐变得清晰，身体是热的，手掌是热的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是三年未曾见过的人。顾元白的记忆里都是三年前的他，可现在的薛远一出来，就强势地将自己留在顾元白记忆中三年之前的印象打碎，只剩下面前的这一个人，陌生又熟悉。顾元白不喜欢消极以待生命，即便分别三年很苦，时日很慢，但他也一直很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，去寻找分别两地也会存在的快乐。但这时他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理解到，薛远不一样了。彼此错过了三年，应当都有些对方无法参与的变化，哪怕是顾元白，这个时候也不由有些怅然若失。怀抱一颠一颠，薛远低头看他，将顾元白的脑袋压入怀中，沉声道：“ 没事，很快就不难受了。” 眼前暗了下来，呼吸之间的气息逐渐唤醒了记忆，还是熟悉的温度，熟悉的怀抱和气味。顾元白晃了晃手中的詹风铎，所有的思绪都沉淀了下来。 还难受吗？ 顾元白摇了摇头，薛远笑了笑，俯身就抱住了顾元白，又抱着他无法控制地转了好几个圈。 想死老子了，元白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浓烈到成型的思念滴着愁液，一滴一滴快要将顾元白淹没。那些刚刚升起的陌生感觉，就在他的思念和爱意之中被化解消散。门外有人剧烈敲着门，声音焦急：“ 圣上。”“ 哎呀，楚大人，您和小的到一旁来，您要是想问什么同小的说，小的一一听您说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房门又被敲响，常玉言带笑试探道：“ 圣上，臣等带来水了。” 顾元白推开薛远的脑袋：“ 滚边去， 好久没被圣上骂了，圣上不够，再斥责我几句。”“ 放我下来。” 薛远的神情立马变得舒畅。薛远依言小心翼翼地将他放下，手指细致地抚平顾元白身上每一处皱起来的褶子，理顺顾元白每一根四散的发丝。顾元白不由伸手抚到他的眉眼之间，这里早已展开，但还有长久皱眉留下的痕迹。“ 什么样的难处能让你在三年之内就留下了这样的深痕？” 薛远低着头让他抚摸，舒服地闭上了眼，闻言眼皮动了动，握住了圣上的手。“ 圣上是真的不知道吗？”“ 嗯， 薛远睁开了眼，黝黑的眼神像是成年了的野兽，波涛汹涌竟被埋在表面之下。他喟叹一声，终于在此刻表现出了与以往全然不一样的模样，深邃炽热。“ 因为一个人，一个你我心知肚明的，我的心上人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